心系人民，奉献大爱。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幺零七点三，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听众朋友，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六，是我们房产法律咨询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张树贵律师。张律师你好。 周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嗯，那么如果呢关于房地产方面，或者说您自己家里房子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都可以呢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应该说今天的是一个机会啊，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个案例哈。这个案例啊，就是房租期内啊，这个出租人呢强行解除了房屋租赁合同，并将这个房屋呢出租给善意第三人。那么原来的承租人能否请求继续履行租赁合同呢？实际上像这样的事情在生活当中的还是时常会出现哈。有些呢可能是两个人调节啊，可能就过去了。但是有一些呢确实在利益上的受损了，那肯定就不行了，那么好真的是打到法院去了。那像这个例子就是这么一个啊。好，那首先呢我先把这个例子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张某与王某呢于2017年1月8号他们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那租金呢是每月6500，押一付三，合同期限呢是一年。那么从2017年1月8号至2018年1月7号，张某呢于签订合同当日就将这套房屋交给了王某，王某呢也依照合同规定来支付了租金。那么在2017年7月8号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说，这么一会儿就半年过去了啊。那李某啊，这是另外一个人，李某呢经人介绍又找到了张某啊，询问张某呢是否有房子出租，因为呢急需住房，并承诺的可以提前支付一年的租金。听到这样的说法呀，张某呢心动了，于是呢强行把王某啊就赶了出去，也就是他最初啊租给的那个人，人家姓王啊，王某，他就想把王某给赶出去，并将房屋呢以每月7500元的价格与这个新来的李某又签订了租赁的合同。那么李某呢向张某支付了一年的租金，就是96000。那为此啊，最初的这个承租人王某呢就非常的生气，于是呢他就将张某啊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呢继续履行房屋租赁合同。 这个例子大概呢可能大家听明白了啊，里边的牵扯到三个人是吧，一个是张某啊，这是张某的出租人啊，那么王某呢是第一个承租人啊，后面这个李某呢是第二个承租人，那也就是说呢张某呢把房子租给人家王某以后哈，本来是一年的时间，但是中间半年以后又出岔子了啊，因为李某又来了，又想租他的房子啊，然后而且呢承诺呢比前面那个人呢给的钱又多，所以呢他又心动了，最后呢他又把房子租给后来这个人，但是最初这个承租人呢王某当然不干了是吧，这个矛盾就产生了。那么从这个例子来看呢，首先咱们来看啊，就是张某与李某，就是第二位承租他房子这个人，他们之间签订的这个房屋租赁合同是否有效呢？ 咱们评估啊，这个合同啊有没有效，咱们还是得看相关的法律依据啊。我总结了一下啊，以下的情况出现的话，这个会导致租赁合同无效。第一种是呢，未经竣工验收的房屋出租的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第二是违章建筑的房屋出租的租赁的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第三种是被确定为拆迁的房屋出租的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第四种是出租人就未取得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就是违反规划的，签订的租赁合同是无效的。第五种是出租人就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内容建设的临时建筑，签订的租赁合同是无效。第六种是租赁合同超过临时建筑使用的期限的，无效。第七种是超过了法定的最高租赁年限20年的，超过部分无效。第八种是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就是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租赁合同，这个转租合同无效。另外呀，根据合同法52条啊，以下的方面的出现的话，也是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况。一是呢，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第二是呢，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租赁合同无效。第四种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租赁合同无效。第四种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租赁合同无效。那么另外呀，就是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就是其他的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的强制性规定的这样的情况，也是导致合同无效。还有呢，就是违背公序良俗的合同无效，因为这公序良俗是特地在民法总则第143条强调的，就是公序良俗这样一个观点的概念。那么以上啊，只要是本合同不违反我刚才所说的以上的情形的话，那么这个租赁合同就应当是有效的。 那么刚才您说的非常细致啊，就是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合同呢是无效的哈。那么就这个例子而言呢，应该说呢是这个出租人他是一房两租，有点像是这种感觉啊。他先租给了一个人，然后呢跟人家签了一个合同，然后这个合同还没到期，他又把这房子租给另外一个人了。 从法律状态上可以这样说，法律状态。 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跟第二个人签订的这个合同，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无效吧。 就是我刚才说了啊，这里面要评估一个事情，就是我刚才说的是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那么咱们分析本案，结合本案来说的话，那么就是要看第二个承租人，就是李某。 李某。 那么李某他承租该房的时候，他是否对该房的原来已经出租的状态或者状况他是知情的？如果他知道的情况下，以优惠条件是吧，所谓的啊承诺，然后呢把这房子给夺过来他进行这个承租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证明他是一种恶意行为。那么恶意行为的话，当然这个合同是无效的。这里面主要是要分析这个李某就作为第三人他是否存在善意。其实这个善意的评估就是说，是否对该房屋已经出租的状态他是清楚的，是知情的。 那也就是说，如果他是不知情的，就可以断定他是善意的。 是因为这个主观的善意恶意的话，说实话你没法通过说他 探寻他本人，因为他本人肯定他会说基于自己的目的说我善意或恶意，对吧？ 对， 所以说这个只能是通过一些表现形式来确认。但如比如说打个比方，如果说这个承租人是出租人的，咱们说的是李某啊，这个第二个承租人啊，如果是出租人的亲属近亲，尤其是近亲属或者说很好的朋友，这里面可能就怀疑他， 对，他知情的， 至少不是善意的， 对， 不是善意的话情况下，这个合同就有问题。 嗯，那刚才您说啊，就是从善意和恶意啊这两种啊情形出发来断定他这个合同是不是有效哈？那也就是说，如果他是善意的话，那这个合同就有效吗？因为终究这个房子已经租给人家第一个承租人了。 这里面呢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作为第三人，咱们现在其实咱们在国家法律上在设定上吧，有一个就是说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哦， 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咱们首先分析第三人如果是纯粹不知情情况下，他只是基于自己的需要啊，正常的去租房，对吧？那么他租到这个房子了，那么这种善意，我首先要确认他不应该是错的， 嗯 嗯， 是吧？不能否定他这样一个善意行为， 嗯， 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他本身的话这种行为不应该受国家法律否定的。 嗯， 第二个问题说必定说咱们分析这个主观意愿的问题，因为一个作为出租人，他对房子享有完全的占有使用处分权利，对吧？ 嗯， 那么作为一个虽说一个承租权他有相关的法律约定，但是作为出租人咱们探寻这个法理的话，那么他应该说是也是建立在一种双方的相互信任，是吧？相互信任，相互一种那个理解，或者是一种相互得配合的情况下，才能好好很好的去履行一个合同。 嗯， 咱们可以试想，如果说因为出租人已经和承租人王某解除合同，他是做出这样一个行为，是吧？法律咱们再去判定，对吧？但至少在行为上，他表达我不租给你了。那么在这样情况下，他主观上已经不想租给你，租的情况下，双方丧失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信任的话，这个合同咱们从合同的履行上说，其实已经陷入到一种履行不能，或者履行中其实对于整个的双方的利益来说的话啊，其实即便是对于这个承租人利益来说的话，也存在一些很难把控的一些东西，因为将来要合同履行过程中也可能会有各种麻烦，对吧？因为双方已经没有信任了嘛。所以这个就考虑啥呢，在保护这种承租交易这样一个状态下，我们可能去法律是确认第二个承租人他签的这个合同是有效的，但是对于出租人擅自的违约行为，对于第一个承租人他应当在合同上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哎，所以我就想听这句话啊，因为刚才呢您在说就是第二个承租人啊，他是以善意还是恶意哈，作为他断定啊他们签订这个合同是否有效的一个依据哈。但是我就在想，即便是第二个承租人呢他是善意的，那也就是说合同呢是有效，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第一个承租人呢，就感觉有点不公平哈，因为终究呢，这个出租人跟第一个承租人他们之间也有一个合同，而且是一年的合同，但是呢，履行了半年，这个出租人是为了利益所得啊，就是利益的所图，他呢就，对，跟第一个的那个合同呢，他就等于就没有按着走。啊，没有实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出租人应该受到一定的惩罚。 其实您说的这个惩罚应当就是，如果说此种情况不能协商解决的话， 嗯， 那么作为第一个承租人就是说王某， 对， 那么他可以起诉法院主张权利， 嗯， 主张相应的赔偿责任。因为这种赔偿责任就包括啥呀，我擅自出来了，比如说你今天突然的把我请走了，对吧？ 嗯， 我要去住店住酒店，那么我住酒店的这个费用你要赔我， 嗯， 那么我另外再去单独租房的话，当中产生的一些直接经济损失，是吧？哎，只要说是和你这个违约行为相关的， 嗯， 直接损失，这个经济损失也要求你去赔，因为完全是你的恶意行为造成的。甚至说我们可以考虑什么呢？因为原来这租的价格如果偏低的话，如果我再新租房的话，价格可能会高了， 嗯， 那么我有理由让你给我补回来，就是把我们原来合同中所约定的这个一个价格，至少是一年的话，是吧？还有半年时间，那么这个半年时间，因为你的违约行为导致我多付出的这半年的租金， 嗯， 你要赔给我， 没错。 所以这些事情一定要说清楚啊，否则的话，这个出租人他任意呢，跟这个承租人之间，比如说我想租你租你，不想租你我就跟其他人，又合作了啊，又租给其他人了。那即便我跟你呢有一个合同的话，按这个法律来讲的，可能有的时候呢也并不是说特别的能够，有制约作用啊，这就麻烦了。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吧，就是表面上看是法院是或者是法律上认可了第二个承租人和出租人签订的合同，但是也并不意味着说法律就忽略了或者说没有很好的保护第一个承租人。我刚才已经说过，承租第一个承租人王某完全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把他失去的损或者是丧失的损这个造成的损失完全可以弥补回来。 当然了，说是这么说哈，本来呢是想租一个房子踏踏实实过日子哈，没想到出现这样的事情，然后最后打到这个法院去上诉，这个谁也不愿意这么做。所以呢，通过这个例子呀，咱们也是告诫一些所谓的出租人啊，在出租房子的时候呢，咱们还是应该有契约精神的啊。既然我们签了合同了，我们就应该按合同办事儿，不能够被一些小利啊，被一些利益呢所驱使啊，最后做一些呢不道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对大家也都是一个提醒啊。确实，比如说这个租房就是这样，你租给他呢，啊，可能是这个啊5000，然后呢，也许可能租给别人呢就6000。那么这个时候你已经给5000的签了，那你不能说非得要是啊这个跟人家再解除，然后呢再要那个6000的等等的，我觉得这样不对。况且你已经开始实施了，如果你说在选择阶段可以。啊，你已经都签完合同，都实施了，人都住了半年了，然后呢，你又变卦了，这个就不太像话。 其实此种情况，我觉得可以什么呢？作为承租人吧，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的权益，他可以在签订租赁合同的时候，对于违约条款，进行一个 附加， 对，或者进行一个更大的一个违约金的约定。 没错。那作为这个承租人，以后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啊，有一些附加条款，咱们要说清楚。万一您违约的话，怎么着啊？咱们说清楚，对他呢也是一个制约， 对，是个制约。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刚才呢，通过这个有一位听众朋友哈，叫立行啊，他问说。有这样的法规吗？就是说这个房子在出租期间是不能够卖的。我不知道这个张律师有这样的。 是这样一个概念啊，有一个合同法有一个法条是买卖不破租赁，因为我要概括说啊，我要说法条的话可能咱们更晦涩不懂。 对。 然后这个叫买卖不破租赁。首先我跟您确认的是房子可以卖，这是第一。但是卖是有条件的。比如说你出租人如果想卖房子了是吧，你可能会找一个意向的买受人，你们可能会初步达成一个初步的一个交易是吧，交易条件主要是价格支付的这样一个时间等等的吧，这些核心条款吧。那么你首先你不要仓促的和这个意向的购买人签合同，你要把你谈好的或者说你愿意出售的这样一个条件你要告知承租人，通知他，甚至说如果说为了在法律上获得保护是吧，你书面的通知他更好，给他至少是1周到半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考虑。如果说他放弃对吧，放弃，因为你已经进行了通知是吧，通知他了，如果他放弃在这个期限内做出回应，都是说自己愿意比如承认或者承诺愿意用你通知的这样一个价格来购买这个房屋，如果他没有同意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很自然的和第三人签订出租合同，这样的话就没问题。 就说如果你租给这个人了，你这个房子呢突然想去卖的话，你首先要通知租的这个人， 承租人 啊，承租人 这必须要， 就是他呢要不要， 是 如果他要是不要这个房子，那我就可以理所当然的再出售我这个房子给其他人了，是这意思吗？ 是的。 但是呢可能我给其他人的时候就影响了这个租赁人他的跟我的这种这个合同的约定了，比如说一年，人家跟我约定一年，但是我在半年的时候我就想把房子卖了，但终究还有半年的时间，那人家不 会说 我吗？ 刚才我说的是第一个问题，是房子可以卖，卖的话应该走什么手续？ 对。 第二个问题是，房子和第三人进行了一个正常的交易，完成以后，房子已经登记变更给第三人名下，那么这种情况下，第三人仍然要尊重原来的租赁合同，只是。原来的租赁合同的承租人支付房租需要向新的业主支付。 明白了。所以呢，刚才您说是买卖不破租赁的， 是的，就这个、 啊、 这个。 所以这个事儿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因为现在呢，就是租房啊，人也比较多啊，承租人也比较多，但是呢，这个买卖房子的也比较多，就是租赁和买卖这个之间，实际上有的时候是有关联的， 是的，有关联的。 如果呢，您这房子正在租赁期间，然后您又想卖了，或者呢，特别有一个机会想卖的话，但是您一定要注意啊，您要先得通知租赁您房这个人啊，问他要不要这个房子。那如果人家要的话，还得紧着人家先买，是吧？如果他不要的话，好，那您就可以呢，堂而皇之的就可以卖这个房子了。但是房子虽然卖了，那你跟那个承租人签的那个合约还要履行， 是的 啊。那么您履行不了，那买你房子的那个人继续履行， 对。 啊，是有这么一个关系啊，否则你要不按这关系走的话，人家要告您，就一告一 个 准儿。 这个、风险主要是出在什么地方呢？ 嗯， 如果说出售人吧，原来的业主，他不履行这样一个通知承租人的义务的话，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他和第三人签了这样一个买卖合同，一定会约定相关的房屋的是一些交易的一些条款。 对， 如果承租人当中跳出来，要主张优先购买权，当然说了。从某种操作层面上说啊，你作为出租人也可能卖不成，也可能用各种方式吧不卖给他，对吧？但是人家可以阻拦你的交易。 哦， 如果说阻拦你的交易，对你的打击或者说伤害是非常大的，因为您一定是和这个买房人是有合同的，是有合约的，也是有违约金的，如果你不按时的，因为第三人也不是人家购买人的原因，对吧？那造成的相关的违约责任的话，都是你出售人出卖人造成的，你要向买房人承担违约责任，相信这个购买合同中违约责任应该很重的。 没错，您说这个提醒呢也是非常必要的哈，尤其是这个业主他想把房子卖掉哈，有人想买他的房子，其实呢也挺不容易了哈。那么在这个当中，如果租您房子这个人从中啊在作梗的话啊， 对， 也是很麻烦的事儿， 对 啊， 一定会使这个交易陷入停顿。 没错，比如说啊，人家买房的人想去看房啦，或者说了解一下房子情况啊，然后承租人跟你说几句坏话，或者说呢他不让你看房什么的，这都会影响最后的交易。 实际操作中，对， 实际操作当中哈。所以呢，任何事情啊，咱们都得按规矩来啊，该怎么样怎么样，千万不能够这个就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这个任何事情呢都是有规矩的哈。好的，那么刚才呢咱们说了说这个关于租房啊，还有这个承租人和出租人他们之间的这个相处啊，应该怎么去做哈？甚至呢，咱们又联想到，就是如果这个房子要卖掉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买卖不破租赁，对， 哎，买卖不破租赁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啊。另外还有一位叫豆豆的朋友在问哈，说有的时候呢，这个房子我没有通过中介来租房，我只是跟。当然我是业主了，他说我想是跟承租人呢签一份合同就完了。那我们没有经过任何的啊有关的机构来承认或公证的这个所谓的合同，最后能够有效吗？ 首先我跟您说一个明确的说明一个法律的上的一个问题。合同是当事人交易双方的当事人，咱们这里可能是租赁，对吧？别的也可以有买卖，各种形式的合同。咱们说的是合同的当事人，只要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国家强制性的法律法规的规定，那么这个合同就是有效的，受法律保护的。除非有国家特殊的法律规定需要经过公证或者是备案。只要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的一般的合同的话，只要双方签订即 OK， 不需要走什么公证、见证或者是其他情况。其实说像其他的一些情况呢，我是说除了法律强制规定的情况呢啊，比如咱们这个买卖合同需要备案，对吧？这是特殊规定的，你飞机、船舶买卖是吧，都需要备案的，这可能这是一个特殊情况。我们说一般的这个交易的话，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要走一个公证或者是律师见证，或者有的时候找中介去做呢？其实无非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交易能够更顺利的进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本人必定不是太专业。 对。 那么呢，你找一些专业机构给你呢，在真实性上，在一些合法性上，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卖房人呐、啊、被拘了15天。我想和各位听众啊说明一点，并不说因为出卖人他违约就被拘了15天。 哦， 这个 不是 会说不会 是 一个 原因， 不会是一个相等关系的。他一定是因为说因为这个出卖的这个事儿出现了其他纠纷，产生了一种什么行为呢？这个出卖人侵害了其他人人身权利，比如说，或者说，这个危害了社会的管理秩序等其他行为，遭受的行政处罚，拘留15天。 可能有刑事的。 对对对，因为咱们一定要区分，一般的民事纠纷的话是不涉及什么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责任。这个两个是一个不同的一个领域，不同领域的一个事情，这个咱们要区分啊，这个不是一个相等的关系。 好， 第二个问题就是一个，关于卖方人一个见利忘义的，就是在第一个案例中，主持人周老师所说的一个缺乏一个契约精神。那么出卖人，本案中这出卖人嘛，就体现了这样一个缺乏这个契约精神的一个行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合同法呀、啊，对于相关的规定是非常明确的。你比如说这种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的第6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还有第7条，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原则，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还有第8条，这个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等等吧。这个在法律层面上已经非常明确的宣示了这个当事人呢、啊、要遵守契约精神，如果违背了这样契约行为的话，那么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即使在契约中没有约定违约责任，也要承担依法所规定的违约责任， 受到相应的惩罚。 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对契约精神的保护。 对，因为咱们经常说契约精神，原来有些人说哦，这是不是道义上的呀？其实不仅仅是道义上的啊， 是法律上的， 是法律上的。如果呢你违反了这个你们之间的这个合同哈所约定的，那到什么样的程度它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相对应的一些手段来制约 的 啊。所以这点真的啊，像现在买卖房子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见利忘义嘛，是吧？签完合同以后，然后呢自己的这个房子涨了，突然觉得好像自己卖亏了，然后用各种理由啊来改变目前的这种啊签约的状况啊等等的，这样的还是挺多的。 对， 当然呢这也分市场的情况，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卖房子的时候啊，当这个涨的时候 是卖方人， 卖方人他就容易出现问题啊。那如果是降了的时候， 是买房人容易，对， 就容易出问题啊。所以这个还真是大家都加注意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二手房交易呢别入坑啊。说近年来啊，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呢是越来越多，其中呢大部分是二手房买卖的纠纷，超过20%的这类的案件呢是因为房屋中介服务不规范所导致的。那么在购房当中，黑中介啊他会采用一些什么样的套路哈，我们的消费者呢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啊。当然了，我们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解析哈，像昨天呢我们也说到这条，作为呢房地产的业内人士啊，他也提到了，比如说有一些黑中介呢用托儿的方式啊来卖这套房啊，最后弄得你呀觉得如果不签的话呢，这个房子呢一个是可能就跑了，买不上了，另外呢可能价又上去了等等，然后迫使呢这个买房人呢在不是特别自己意愿显示的情况下把这房子买了，那买完以后实际上就容易后悔啊。那从法律的这个范畴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吗？ 这样，因为时间很有限，那么我也不可能说把每一个所涉及的细节我都这个进行说明，咱们先典型的吧说几个啊，这咱们平时遇到非常多的。第一种啊，我认为就是说冒充高大上，甚至说是卖这挂羊皮，这个是什么，那个挂羊皮卖狗肉，什么意思呢？因为我发现有出现过有的一些小中介，他冒充网上的啊一些知名的品牌的中介，然后进行相关的中介活动， 甚至有的受害人，这个无论是出卖人或者买受人做委托之后呢，当发现的时候，自己的费用已经交过了，再退的话是非常困难，这此种吧是一种情况。那么如何应对呢？我觉得就是作为咱们无论是出卖人或者是买受人吧，如果找到中介的话，也可以看一下他的营业执照嘛，是吧？这个是最基本的，如果营业执照上那个名称应该是错不了的吧。啊，第二种啊就是隐瞒，这个隐瞒的话是非常宽泛吧，就是说隐瞒比如说预售房屋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因为有的信息对于我们买受人的话可能决定我买不买的问题，有可能因为这个涉及到的非常多，你包括房屋本身的质量、小区的管理各个方面吧。那么作为我们应对的话，我们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应该啊不要光听中介说，要自己实地查看，然后呢包括房子本身也包括房屋的周边的物业管理等方面吧。这个还有呢，多和呀周边的居民包括保安沟通一下，有的时候他们会可能你会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收获，针对这个房屋的情况。还有呢，这个保留啊和中介沟通的记录，因为保留记录也是作为你将来的话，万一中介存在一些欺诈行为或者其他一些违规行为吧，或者是违法行为的话，作为你无论主张权利的一个依据。比如说你这个微信的记录、短信的记录、谈话录音啊、等等吧，这些东西。第三个就是啊，用超低价格吸引客户。我们平时也能看到过，有的时候在也会有一些中介拿着一个牌子外面贴出来，说这个价格是多少，很低。如果是此种情况的话，你一定要想想了，因为咱们要相信一点，世上没有免费的晚餐，因为它低价一定会有低价的原因，所以说一定要实地的考察房屋，还有呢多跟自己的那个朋友或者是一些亲属吧，针对四种情况呢进行一个充分的交流，然后呢尽可能考虑这房子有没有什么瑕疵之类的，自己可能要担心的一些或者自己担心的一些问题吧。这个就是说呢，不要很武断的很迅速的做出这样一个决策，这样的话往往会掉坑里。 对，因为呢这个整个的房子交易呢，我一直说它是一家当中非常大的一件事啊，这是最大的一个不动产了，所以大家不要盲目，不要冲动啊，还是要稳妥谨慎啊，大家多去商量啊，面对一些虚假的啊、不实际的一些介绍和推荐啊、一些隐瞒的等等的，这个咱们要这个慎重的去这个识别， 是的，对 啊，千万不要掉到坑里面去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陕西延安啊，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啊，这是这个事儿啊，发生在陕西的延安啊。那么房地产公司的七人被刑拘了，说将仅有的400多套房源预售给了1400多人。11月24号啊，某房地产项目涉及违规销售一事有了新的进展。那公安宝塔公司啊分公司以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啊，对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孙某等七人进行刑拘了。 这该案件吧，给我一个体会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房子啊还没有到出售的条件，就是还不具备出售的条件，开发商就开始用各种形式吧进行出售活动，比如说认购书之类的。那么相应的购买人就支付了相应的费用，其实从实际角度上去评估的话，就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出售的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因为他没有出售的许可证批准文件，那么就意味着在法律上是否定他这种出售合同的这样一个行为，就 是他是违规的。 对，相当于说他是违规的情况下，就是这个买卖合同也是无效的。这个意义上讲，你无效的话你拿人家钱干嘛？这里面就被相关部门吧认定为是什么呢？你用这种出售的形式做掩护，来行自己集资回笼，或者说用这种作为融资手段的一个平台来那个进行运作， 实际上说就是说认定成开发商呢，用此种情况吧，来进行一个吸纳资金， 嗯， 来解决自己的一些资金需要。 对， 对。 其实在这条当中呢说得很清楚了哈，你看他提到就是涉嫌违规销售一事啊，你看他这个销售是违规的，因为他没拿到呢有关的一些这个证件啊，他就去销售了，这是不对的，是违规的。另外呢他最后呢是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来进行刑拘的。 另外啊，我也想解释一下说，咱们可能觉得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到底是一个什么定义呢？这个我跟您说一下啊，这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呢，它是指啊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那么又来了，什么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什么又是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这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就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的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这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那么下一个是呢，变相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呢，是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的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的性质相同的活动。这个最明显的平时我们所接到的是接触到的就是说以投资的名义， 对， 但是承诺你还本付息。 对对对，哎呀，就是现在有些这个民间的一些平台啊，承诺你，比如说，你到我这来存款的话，我的利息是多高多高哈，十几甚至等等的，像这样的平台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非常危险的啊，非常危险的。一旦出了事情以后啊，当然国家会管啊，但是呢，他管的也是有限度的啊。我说这个限度是什么？他虽然管了，但是这个钱是不是能追回来，能退到你手里，这都很难说的，是个未知数。所以呢，不要为那个小利所吸引哈。所以我们经常说，如果你不想占便宜的话，你就永远不会吃亏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为下面这条再看一下啊，说为了每挣20元茶水费啊，竟办了九百张的这个假的居住证啊，因为这点小钱毁了自己的前程，我真是糊涂啊啊！这个广州市番禺区啊，这个有一个管理站啊，常务副站长郭时云对自己呢犯下的错误呢，真的是追悔莫及啊！日前呢，记者从广州市番禺区纪监委获悉了，说为了每张20元的茶水费的蝇头小利啊，郭时云呢利用职务便利虚假办理居住证近900张，最终呢受到了留党察看2年的处分啊。当然这样的事情，你说甭说是作为一个党员不合格哈、你作为一个一般的一个老百姓的话也是不合格的，这个品质道德有问题。 对，其实此种情况的话，这是轻的，是党内处分， 对， 重的话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没 职务犯罪。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换房这个卖房换别墅反赔400万，律师说了，这个购房者呢对于法规是缺乏了解的啊。去年呢，李先生啊想在顺义区首开这个叫做朗月小区啊购买一套别墅，便将名下唯一的住房给卖出了，凑齐了800万元的首付。但是后期呢，由于政策变化，李先生呢无法申请到预期的商业贷款，导致呢无法购买别墅。这时候呢，开发商告诉李先生了啊，说若要退款，需扣除总房款的20%的违约金。也就是说呢，李先生一套房产没有买成，还损失了400万元。那昨天的记者从项目售楼处获悉，开发商已经就此事与李先生进行了法务层面的调解。哎呦，这个事儿咱们得细致说一说哈。 行。 你看这个本来呢，人家想买一个别墅啊，最后呢，由于不可逆的一些事情啊，比如国家的一些法律规定啊，最后买不了了。但是这开发商不给人退钱，还要给人扣那么多钱。这合理吗？ 这里面我觉得就要分析了啊，要分析了。我觉得我想从两个层面，一个是法律层面，还有一个就是从咱们这个风险层面啊。法律层面的话，咱们看，表面上看，李先生和开发商是签有合同的， 那么合同上一定是约定了李先生在哪个阶段支付什么费用。那么现在结果就出现了，李先生不能按时的按照那个合同约定支付相关的费用。 对， 是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个不能支付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分析这里面原因是因为说政策调整，是吧？因为政策调整说那个放的款的额度小了。 对， 但是我想这样分析啊，就本案而言的话，你如果说开发商是想让这个李先生承担全部的违约责任，我认为是不行的，是过高的，过高的。但是如果您就本案而言的话，说李先生一点责任没有，我觉得也不妥。为什么这样说啊？因为作为李先生他购买这个别墅这个房子，对吧，包括他贷款相关的情况，因为可以想象买别墅他如果说只支付了800万，凑齐了800万首付的话，那么这个别墅的话他贷款额度的话，在北京的话，他是在顺义，我认为至少不少于400万，至少肯定是往上说，就是说现在他这个情况，消费情况， 贷款是吧？ 对，贷款额度，贷款额度，因为在顺义的话，也应该在1400万，都往上说吧。 嗯， 他这种情况，那么就意味着，如果说你贷400万的话，可以说的话，贷款额度是相当大了。 对，是有风险的。 作为当事人的话，某种意义上说，你也应该考虑到，因为他算的是很寸，说我凑800万是吧？我买房子通过什么行为，然后呢，我再贷。所谓的贷那个额度，正好这个额度如果按照那最高额度批的话，正好够我付这个房款，这是他想的这样情况。但实践中就有可能人家批的不够，少批。这个不光是说政策上啊，即便政策不调整，都有可能银行因为你的，比如你原来有负债是吧，或者说 不可预知性， 或者说由于银行银根收紧，都有可能把你这个批的额度下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我认为啊，作为李先生他应该如果要起诉法院的话，我这里边我想说什么，如果他想减轻自己责任的话，他要充分的向法院证明他最多能够凑到何种程度，比如说现在是800万，对吧，我即便是银行贷款不给我批下来，比如我能跟银行说，或者跟法院说，或者说我能提供证据，我还能筹出400万来。那么银行贷款如果说按常规的话，按最保守的话，平时的话，咱们按最低限度啊，说最保守那个批，只要给我批一点点，我就可以够了。此种情况如果能这样举证的话，我认为李先生的责任会非常非常轻。但如果说他举不出来，他还奢望于什么？如果银行按照那个我希望的额度批的话，我就够。不，如果说没有按照我希望批的额度批的话，我就不够。如果他只是这样去说的话，当然说了，我刚才也说了。你要说叫他承担所有责任，全部的违约责任，可能有点过重，但是说他这里面他有过错的，而且有严重的这样一个过错情况，所以说呢，他也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对， 哎， 那看来就是说他要向这个法院证明啊，这个银行的钱不是唯一的，最后他凑够 的 这个钱数 的， 那因此的话，哎呀，这个事儿也真的是很难办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我们有些朋友买房子的哈，尤其是要贷款的，如果这个贷款呢不是十拿九稳，还没有最后办下来，最好跟他们签约的时候交钱的时候呢，咱们要留有余地， 或者在合同上， 在合同上要有一个附加的一个条件，有留有余地，别到时候在中介的催促下，然后呢说哎呀，或者说在隐瞒下说没问题，您这绝对能够贷下来什么的，怎么怎么样，然后您就贸然的去签了这个合同，万一贷不下来呢，万一有什么闪失呢，那后面的事情您就没法收场了。 对，就是说在风险上的话，要留一个方案， 对， 就是这个付款的方案。对，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到这里就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呢张树贵律师，也感谢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请您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 新疆阿克苏的2018年的新枣刚上市，大家的订购热情就被迅速点燃了。听众刘阿姨说，没事儿在家就喜欢捯饬一些吃的，就等着大红枣呢。买的烤箱要做红枣饼干、红枣面包，还买的好几层的蒸锅，能够蒸红枣馒头、枣泥糕。新疆阿克苏的大枣啊，枣肉又厚又密，枣香特别浓，做什么都好吃。还有赵叔叔说啊，11月初就打你们电话问了，你们客服说不能急，阿克苏的枣子是自然掉干的，完全好了糖分才足才好吃啊。 是， 我想想也对，你家的枣子品质我信任。 而且我们的价格也划算啊，199块钱一箱5斤，每斤才39.8块。您要是去超市，那产地正宗的2018年的新